我看着也像哈， 这个其实真的就是好莱坞的一个经典的叙事模式了。 嗯， 对， 我看到很多熟悉的感觉。 对对对，他会给你留一个开放的一个想象的空间。 嗯， 拍不拍续集我不确定，但是这个确实它就是一个非常国际上非常认可的一个主流商业片的一个拍摄模式。 嗯， 你看，我们说白了就是漫威的那个电影宇宙， 嗯， 每一个后面它都会留一个彩蛋。 嗯， 为什么这样拍？这样他才能够去集结这些影迷、这些观众， 是 对， 嗯，包括像那个什么《加勒比海盗》啊，就是很多电影最后那彩蛋其实都是埋下了一个伏笔、一个悬念哈。 对， 要我看就是还有没有人支持，有人支持还能继续拍，如果要搞不到投资的话，可能就是暂时搁置。 对， 但是《红海行动》这个要是拍续集的话，估计大家都支持，是吧？ 而且从另外一个角度，其实这个也是非常符合影片的故事啊，因为、嗯、降龙突击队他们的使命并不是只是救一次， 对。 只是就一个人或者只是一次撤侨事件，其实他们的任务是肯定是满满的，一项接一项的。那他给大家留下的想象空间、 嗯、 我觉得除了可能会拍续集之外，可能你还会感受到就是海军他们每一天他们的日常、 嗯、 他们就是这样的一个日常。 对对对， 我们可以关注的点还非常的多哈， 是的， 大家因为红海行动对于他们有了更多的想了解的这种愿望哈。 而且刚才跟小艾老师谈说这类片子应该在未来几年之内会陆续出现， 嗯， 就是燃爆中国人这种爱国热情的这样片子。 嗯、 我们现在就是很明显，就《战狼三》，大家都在期待吧， 嗯， 这一定是未来几年的一个热点型的热点型的电影啊， 嗯、 而且它可能会很再次从荧幕上从感觉上刷新大家对一个中国电影的一个认识， 嗯， 其实挺感谢这些就是军事类的影片的一个导演，无论他们拍的这个角度啊。说这角度有可能会有一些瑕疵、一些问题，但是他们这个选的这个主题是很切合我们目前为止国家对外发展的一个战略，以及中国国力强盛的一个标志的。 嗯，是《红海行动》，因为它也是反映咱们中国精神、中国价值观、 嗯， 能让更多的人能够认同这样的东西，所以在这里也要对所有的战士、所有的军人、所有奋斗在一线的战友们，为了世界和平默默无私奉献的人们说一句辛苦了。不过呢，最后也要提醒各位朋友，带小朋友或者是老人看这部影片的话，还是要稍微注意一点啊。嗯，今天非常感谢二位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你们。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周末特别节目，红海行动带给我们的是荡气回肠的英雄故事，也让我们对奋战在战场上的将士们有了更多的了解和尊重，希望大家都能到影院去感受这份力量。好了，一段广告过后，继续今天的城市文化范儿。 列队集合，准备起航，离开军港，奔向海洋，开始巡航。完美表现才能搭配这个称号，在我肩上带满那些特殊荣耀，随时等待被需要。时代在胸在线，让我们捍卫这片河山，波澜的人都还表现，让我们把握在上顶巅火焰，来不及眨眼，一击必杀，实战实现实现，开心精明用不能热血换了安宁的家园，不畏前线，你的名字虽然平凡，人民是永远纪念，和平小的祭奠。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助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作为一部以展现国家辉煌建设成就的硬纪实电影，厉害了我的国宏大场面和温情视角相结合，让观众们心潮澎湃。上周北京卫视推出的大型京剧文化传承节目《传承中国》中，明星班主瞿颖跨界学艺，上派名家亲自教学，更有传承社于老板王佩瑜把关京剧公演的呈现，聚各界之力展现京剧的文化底蕴与美学享受，令国粹的大众化传播跨上了新台阶。节目中通过瞿颖沉浸式学习体验京剧艺术的视角，同时也为观众打开了京剧这门艺术的大门。据悉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梅兰芳再传弟子董媛媛也将加盟，把自己的功力相授给学员。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高血压可能会导致中风、心脏病和肾功能衰竭。一种全新的智能手机配件可以让人们轻松地测量血压，无需用气袋挤压手臂。这种设备是由一个连接在智能手机背面的 3D 打印壳组成。据介绍，当一个人用手指按下一个按钮式传感器时，应用程序可以测量血压。但据一些专家称，该设备目前还不能确认其测量结果是否完全准确。现在这项技术能否得到实际应用还为时尚早，但如果实现，可以帮助更多人，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人们检查他们是否面临心脏病风险。一些情侣在结婚时可能会请直升机助阵，但在印尼出现了一段近期拍摄的视频，显示一对新郎新娘从一架显然是警方的直升机上走了下来，这顿时引发了疯传和热议。警方的调查发现，一名婚礼承办人要租用一架直升机，支付了1.2亿印尼盾给该中介，该中介找到了一架商用直升机，可是后来因故不能使用。于是这架警用直升机的正副驾驶员和一名中介合谋，想要出租直升机来牟利。2018年底，人造干净肉可能会出现在美国和亚洲各大的餐厅。第一批面向餐厅的人造肉包括鸡块、香肠和鹅肝。人造肉有另外一种叫法叫干净肉，意味着在生产肉的过程中不消耗饲料和水，也不需要进行垃圾废物处理。研究人员通过提取动物的干细胞进行培育，生产过程全部在实验室内完成。一些环保人士认为，该产业可能是减少全球变暖的关键。研究预测，该生产可能会将有害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 96%。 一些专家称，制定干净肉卫生标准需要时间，所以向餐厅供应这种肉可能还需要1到3年的时间。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107.3 AM1026城市文化范儿。 这里是城市文化范儿，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人力社保局发布消息，全市2018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集中参保缴费时间延长至本月底，尚未缴费成功的参保人可以在本月20号前网上自助缴费。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于2017年12月发布，今年是实施首年，集中缴费期是2017年12月到2018年2月。由于期间恰逢春节，学校放寒假，为了确保制度的顺利实施，保障参保人的合法权益，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决定将全市2018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集中参保缴费时间延长至2018年的3月31号。北京市网信办、首都互联网协会组织召开2018年北京互联网纠纷人民调解工作推进会暨北京属地互联网企业人民调解组织成立大会。乾隆网、京东、搜狗、360、一点资讯、今日头条、快手、五八同城八家网站正式成立互联网纠纷人民调解组织。由于互联网行业竞争日趋激烈，涉互联网的诉讼量一直处于急剧上升的趋势，这不仅给不少互联网企业带来困扰，也给司法机关带来不小的审理工作压力。作为化解矛盾纠纷的新方式和新途径，相对于其他的矛盾调解方式，互联网纠纷人民调解具有低成本、周期短、见效快等优势。北京公交集团发布消息，西郊线香山站已经于3月1号恢复运营。今年1月1号，受故障影响，西郊线香山站暂停运营。经过两个月的排查整修，香山站已经恢复运营，运营时间与此前一致，市民可以乘坐西郊线往返香山了。东城区今年将重点治理停车问题，主要通过共享的办法解决停车难，将社会单位的公配停车位夜间共享给附近居民。东城区还将梳理路边停车位，开辟夜间居民停车车位。此外，东城区交通部门还将重点建设次之路打通微循环，重点管理共享单车总量和停车问题。